七啊。 Thank you. 都听见是火炭连年荒旱，民不聊生，爱护再当下沉重，风之寒凉不足心郎，是君怒纣王恩，理当报效，恨的是杀不尽贪不绝，贪官污吏恶霸土豪，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，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法，定他也不饶，王朝马恨得与我前开刀。 其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此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官兵， 林夫站起来。 好。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父取血陈庄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 韩琦，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，拿过布鞋抓来见我。 多谢， 回我来。王朝， 来，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近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一试。 官兵， 赵虎，小于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！ 啊！ 北去朝天祠，先团这冤屈， 哎，我来。 传状 啊！ 状元秦香莲年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，必死安其躯。香莲堂下候审。 是。 是驸马驾到，委屈冤命，当面赎罪。 启丹，本宫来得鲁莽，命崩海涵。 启丹，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？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，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，一同审问？ 好，来， 来， 带韩起。 香莲上堂。 来了。看见香爷。 驸马公，驸马公， 阿鲁公， 我认识他们。 韩琦哪上去了？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呢。 阿公，大胆贫妇，竟敢诬告我父韩琦，哪里容得？休走。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，一言不问，为何张剑就杀？ 我杀了他再问。 杀了他，你管问的什么？ 这个 什么？ 不是本宫忙着了。 你特意的忙着。尽知，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，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。 你叫本宫认什么？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。 哎，本宫要你审问韩琦，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？对事哟，顺轿回府。 你们驸马哪里去？ 上殿中官。 本参哪国？ 本参你包明公。 我无私无弊，参谋何来？ 你耍笑本宫，还说是无罪吗？ 你这一笨，倒也有理。 无理我也不来。 驸马既然有理，就在开封讲了吧。

来秦香莲与他对照， 香莲上堂 来了，拿定主见，我把宋美人相依依把缘分， 相恋那旁站的陈世美上前致对夫妻 气得我要跪呀恨，呸！我走至近前，用口呸骂一声：“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，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命令娶妻满处女；第二罪，自享荣华。”放弃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这含妻之子，你这无情无义的后勤。你真是忠不忠，孝不孝，仁不仁，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还做的什么人呐？还不知犯了王法，当罪人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。 将我高公堂之上修房 殿，陈世美羞慌了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宫和孝，你身上穿的是蟒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可分毫，气氛不过将你打， 玉祖叫你命安朝 打。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放一条，你命韩琦去寻亲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我差韩琦，你问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口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。 先有你的杀人。 我要一本 你先打个官司告上朝。 纵然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嘿嘿， 满说你是驸马刀，你就是奉子龙断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藏在空亲不能刀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石梅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怒气倦了臣石梅，杀下去。 哦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翠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分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刑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因何叫他受刑？ 秦氏相连，将他当杀妻，列子罪难容。这种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今日年不才交，仗作黄国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枪？ 是 讲的是真理，你批评拷打李姑姑， 我今要打香莲里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， 要打要打我是要打， 不能不能你不能， 你随我打本见国才， 很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行。 包拯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生，吩咐宫人暂歇脸，请来母 们莫多心，我的小江山。 我太伤心。 一定要阻拦，有心无胆。 相连报仇冤，这样的官司怎样断？刀叫我报，真就两位难。别怕啊！林冲的不杀，我不耐。天大的祸事要我担，这刽子手真是没打入红毯。微臣正要上殿请罪， 与我走， 走， 与我走， 走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主演的评剧《秦香莲》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